型男 啊，我摸摸 什么型男？ 对对，型女， 型女， 型女也不 行不行？ 什么行不行？他是学生， 学生， 对， 美院的学生， 学生， 模特系， 哎，模特不是模特，学画画的， 学画画，学背画， 别背画， 学画画， 他就画 画画，就画画， 哎， 嫂子画画画的好，哎，他也行，也不错， 嗯， 看书看得多， 这是 爱看书，天天在家里看了， 嗯， 古典名著，在家，嗯，不光看书，什么都看，看电影， 电影看 ，爱看那个残忍的鬼片。 对， 害怕，躲被窝里。哎呀，看眼， 哎呦， 吓死我了！吓死我！你别看了， 就最好别看 《电锯惊魂》 啊， 爱看这个，就喜欢这个。 啊， 你看他这形象就是那， 甭看我这形象， 鱼跃屠夫那种感觉， 我不是那人。 爱看这个， 嗯， 爱写爱画爱记。 对， 下棋也行。嚯，下棋下得太好了，下棋有级别， 我 下棋黑带， 我黑，这叫柔道，啊， 你说打谁吧？ 什么叫打谁呀，啊？下棋那是段位， 段位， 哎， 你几段？ 我几什么几段？还分段？不是分段， 几段？ 没段， 没 就会下， 就会下棋， 嗯， 下得太好 了，是 不跟我下？ 跟谁？ 我臭棋篓子，我臭棋篓子，跟有一个演员，大伙很熟悉， 哪位？ 这演员叫李菁。 知道， 哎呀，前一阵新闻都是他。哎呀，他们私下走的关系很近啊，很近。 别这么说， 关系走得很近，没事老跟李菁下棋， 倒是熟 啊。李菁刚才头里演员也提到了，老是这种声音， 跟鸭子似的 啊。对对对，干嘛？讨厌，脾气慢。家里边人说话都脾气慢，他随他父亲，他父亲也 那样。 他们俩说话你分不清是谁。 是， 你俩人聊天， 嗯， 我回来了，好儿子，嗯， 真一样。 你看那俩人声音都是一样的， 嗯， 你上家串门去也是， 哦， 所有东西都慢。 是， 家门铃了，叮当。 嚯， 哦，屋里边李菁说谁呀，啊？屋里狗也叫妈。 嚯，哦。瞧这一家子， 他推门一看，不是狗，是他妈。 哎， 干嘛呀？ 哎，别这么说， 这种声音没事，他们老一块下棋。 这倒是， 不是上他们家去， 嗯，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哎，就俩人， 家里没有其他人， 嗯，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图清静。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嗯， 就是上他们家去，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那当然， 不是上他们家去。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家里没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我你等会儿吧。 血淋淋的， 干嘛来回说这两句？ 就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这什么意境？这意境忒深了，理解不了。 他去李菁他们家， 嗯， 按门铃，叮当，门一开，两个人四目相对。来啦， 太慢， 他也是不好意思上人家去。 哎呀，嗨，什么模样， 让到屋里边，先奔哪儿？奔书房。 他们家有书房， 书房先写字，下棋之前先练字，先作诗。 对， 文人都是这样。李菁家书房太大， 嗯， 大书房啊，大写字台，巨大无比的写字台， 多大个？ 两米长，大写字台， 两米呢？ 一米八宽， 一米，这什么尺寸呢？您这是 写字台，哎，上面搁着笔袋，大笔袋 啊， 里边装的全是荞麦皮， 荞，那不就枕头吗？ 笔袋啊， 您打住吧， 铺着褥子， 褥子， 毡子，铺毡子，写字， 练字， 写累了躺会儿， 别躺着，没听说过，就练字， 啊，练字练够了，写。提起笔来， 哦， 天笔， 你瞧这架势，干嘛呢这儿？ 洗澡去吧 、哎，对，没法不洗， 都黑了， 你甩它干嘛呀？ 下棋之前先要洗澡， 啊，洗澡， 这是对棋的尊重，互相都要尊重， 是吗？ 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二人对坐，

俩人坐这儿整两盅，来吧，喝一杯吧。夫人满斟慈悲，啊，不行不行，不上酒力不喝，非让喝，走走来走。 愣说， 滋溜下这酒的怪去。嗯，雄黄酒的蛇怕本身他就怀着孕呢。嗯，当时县院长，哎呀，这一大长说，哎呀哎呀，嘎嘎一下子，许仙啊，这嗷就吓死了，死，哎呀，干死了，这怎么整个全死了？你看。 全死了吗？ 白娘子，赶紧走走啊，走那个仙山稻草，稻草啊，仙山灵芝草，大个的那个大蘑菇， 大蘑菇 到那个去，哎呦，吃完这个流血鼻子， 谁让你吃的了？ 到那灵芝草 啊， 关键这个好东西它都有人看守，有那个神兽， 什么神兽？ 哎，一个豪一个鹿， 哦， 哎。豪鹿盯着这个，豪仙鹿仙盯着这个， 看着， 哎，对，这就是我说那豪仙和鹿仙， 这倒真是古人啊。 那当然了， 啊，这么一说合理。 然后回家，最后这怎么拿走的呢？寿星爷发慈悲，把这东西赐给他，回家救你老公去吧。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真客气啊。 怎么哪刷卡？我这，啊， 没听说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POS 机， 哎，对，没有。拿着就回去了，掰完了给许仙撬开，走，塞进去。许仙起来，撑死我了， 撑过来了， 就活了。这俩豪仙、鹿仙， 哦，那是古人。 哎， 那 一大那个天，豪仙问鹿仙， 这问谁呀？ 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南极翁又是谁呀？ 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嗯， 娘， 什么毛病这是？ 老寿星奔头。 我知道， 大脑袋， 寿星老 娘啊！ 哎，你这奔头忒大点了吧？你这肉瘤啊，您这个， 我奔头都黑了。 行了，黑奔，等会儿，我问你，这老寿星哪儿的古人？ 白蛇传嘛， 白蛇传我知道，刚说了不？ 白蛇传，这都死了，然后去盗仙草， 啊， 一个豪一个鹿看守， 对，啊， 到最后那灵芝草不寿星爷赐给他的吗？ 哦，寿星爷就是那老寿， 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鸟， 哎，对对，别鸟了，哦，就送给他了， 哎， 哦，那上哪儿去了这寿星爷？ 一大念个天， 哎，老得，谁问谁？ 那不这样我倒不着，豪仙问鹿仙。 啊，问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啊，哪儿去了？ 跨豪上南天。 南天？ 跨南天门啊？ 七日仙鹤？ 哎，找二郎神去了。 二郎神？什么嘴呀，啊？您这都？二郎神？ 二郎神去了。 哎，啊，行，这算你说上来了啊。 哎， 不赖，咱接着往下来。 来， 该说桃了。 桃， 还是我先说。 您先说桃。 说木照念个桃。 您等会儿。 嗯。 木照念桃吗？ 怎么不念？ 还真念桃。 我信信。 木照念个桃。 木照念个桃。 问谁？ 问谁？问谁？ 哦，谁问谁？ 学楚问张辽 哪去了？ 问谁？ 哦，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哦，谁问谁？ 哎呀，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相府献寿桃。 蒋干献寿桃， 哎， 为什么？ 曹操过生日啊！ 曹操过生日， 哎， 哦，蒋干也是 大谋士， 谋士啊， 嗯， 好，该我 了。你 了，一大念个天， 桃， 哦，啊，一大念个桃， 木照， 哦，木照念个天， 桃， 好，一大念个桃， 木照， 木照念个桃， 木照，木照念个天，你懂。 我不禁拍啊， 就对了，就完了。 木照念个桃， 对对了， 木照就念木头桃， 木头桃， 木照念个桃， 哎，念个桃。谁问谁？谁问谁？ 木照念个桃， 我知道。谁问谁？ 麋鹿问仙毫。 您等会儿，这麋鹿仙毫是哪儿的古人？ 还是刚才那俩人， 还是那俩人， 啊，对呀，啊，这俩人聊天就是这样 啊。 他问完他了，他还得问他呀。啊，您挺好的，我还行。哎，您怎么样？ 你这带来回问的。 那废话，那么那可不来回问吗？聊天不来回问啊？ 那 哦，就一人说话，那叫单口相声。 对。那我问，那他们问谁呀？ 我那牌子怎么掉了？ 什么事？ 你看我多多的细致。哎，我说到哪儿了？哎，我那牌子怎么掉了？ 谁把你牌子？ 你老去提着牌子吗？ 问谁呀？ 问谁呀？ 哦，呀，木照念个桃， 又得打头来。谁问？ 迷路问仙豪。 问谁呀？ 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谁呀？ 老瘦相，奔头，大脑袋，娘。 哎，这大脑袋哪儿去了？ 三月三复蟠桃。 哎，您。您这什么日子头？ 王母娘娘过生日。 哦，我那也是过寿。 对， 您这也是过生日。 那当然了， 这到 比你大了多少级呢？王母娘娘过生日。 行， 赐蟠桃。 哦，行，这算您说上来了啊。咱接着往下来、啊。 去， 该说林了。 林， 说二木念个林。 您等会儿，二木念林吗？还真念林。 张飞问赵云。 问谁呀、啊？ 问黄嫂哪里去？ 哪去了？ 躲避密松林。 我说对了。 啊，奇迹！头一回这是。 赵云保黄嫂。 哎， 长坂坡。 还坡？ 长坂坡。 啊，板坡。 对，保黄嫂。 该您了。 二木，聂个林。 谁问谁呀、啊？ 豪神问路神。 我你别忙啊！ 哎呀，这东西啊难啊！ 什么东西？豪神、陆神什么玩意儿？ 还是刚才那俩人？ 怎么还是刚才那俩？ 刚才不是豪仙问陆仙吗？ 这回怎么神了？ 升级了。 这也升级、啊？ 升级打怪打的。 哎呀，游戏 打怪，大号现在是 什么大号？ 最棒的装备啊！整死你！ 这边还 不服就 PK 来。 小心红名啊！哎， 豪神问路神， 那问谁呀、 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谁呀、 啊？老瘦相，奔头，大脑袋，娘。 啊，行，该我了啊！ 哎，我还没说完呢。 啊，哪去了？ 没说完呢。 我都不爱听你说了，我跟你说。 赴会紫竹林， 他紫竹林干嘛去了？ 找观音。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哦， 俩人聊天下棋，哎，为什么没有车马炮？ 行了，这里怎么老有我呀？您这 是围棋，告辞了，这不谁家， 都这么无聊，合着，全都掉。 其实我倒不介意掉不掉，我就怕说完一场没人认识我。哎，就搁这儿没事。 哎，咱接着往下来， 要不你去给扶去、哦、 咱接着说相声 啊，说相声、啊、 接着往下来， 该说什么字了？ 该说海了。 海， 哎，您听好了， 海纳百川的海呀、啊、海纳百川是有容的， 水美念个海。哎，你等会儿，水美念海吗？喊 有病、 哎、 神经病啊，疯了，你有病啊，人问你有尿啊、 哎、 来我把你， 你把谁呀、啊、你 什么玩意儿， 怎么有我神经病， 不是你有病啊，你 这 干嘛呢， 屎盆子又扣我脑袋上了，您讲讲没有、哎、 神经病吗，这不是疯子， 你缓缓，要不你缓一闸， 你说不说还、哎、 说水美念个海， 您等会儿 就、 哎、水美念海吗，还真念海， 俩神经病 撒野照样的。 周瑜问黄盖， 问谁呀、啊？ 问孔融哪里去？ 灭绝了， 灭绝，那就灭绝了。 早在三亿年前， 行了， 霸王龙没有了。 哎呀， 您打，您这霸王龙怎么还剩拐呢？行了。 好像是顺拐的， 你哎，三亿年前我也不知道啊， 没， 不过你 恐龙已经灭绝了， 没有恐龙，哎， 雷龙， 哎，大师，您等会儿啊，我发现你是那神，我跟你说， 尿尿， 还有， 来，我把你， 我跟你说啊，我说的是恐。荣， 孔融， 融四岁让梨，那孩子 孔融四岁让梨， 哎， 懂得谦逊之礼， 没错。 汉皇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 哎， 八扇屏风。 行，谁问？ 我多少年我没说。 嫌你是吧？ 你也得会呀，这是捧哏的。 哎，你这么较劲吗？说了，我就这段不会。 好，听众朋友，这段八大吉祥来自于曹云金和刘云天的作品，他们俩确实是抻开了腿给您慢慢的使，估计他们俩在台上挺过瘾的。不过很抱歉的是，您今天一定没听过瘾，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给您放结尾了，还得请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关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那把如尘埃的未来，经不